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正如啊，我哋前两个礼拜咧系比喻啊，喺1950年咧，嗱，当呢个中共所谓嘅解放咗上海啊，呢个华东野战军啊等等咧，系呢个司令啊陈毅咧系进驻成为上海市长之后。他咧就宣布咧系公私合营，执行毛泽东嘅政策。日日翻工咧，就问今日又有几多空降兵？今日有几多上海嘅老板跳楼啊？咁啊，日日笑骑骑咧，咁啊攞住个公事包咁样问啦。而家咧，终于咧系因果报应啊，轮到中国香港。咁啊喺各大传媒，尤其包括啊香港01嘅报道咧，嗱今日咧执笠嘅咧。就輪到啊，位於金鐘啊嘅明都酒樓。嗱，呢個明都酒樓咧喺金鐘呢個地方，由於佢招牌啊係特別大，開業咧係35年，即係話咧1990年開業。1990年咧，佢夠膽喺呢度開業咧，就係面對啊1997年嘅主權移交。嚇，嗰陣時咧就係彭定康啊，係嚟香港做港督之前嘅兩年，即係殖民地英國管治啊。是最后啊，面临嗰个5年嘅嗰个过渡期。喺嗰阵时咧，明都咧系够胆同埋对香港嘅前途有信心，简直喺金都呢个咧帝王嘅位置嗰度开，系呢个香港饮食业嘅坟场。好啦，咁无线电视咧就引述话，明都酒楼嘅东主咧就因为香港人消费模式改变、经济环境转差等因素而结束，跟住咧系会将物业咧系出售。嗱，呢个留意啊，同铺租无关啊，系自己嘅铺位啊。嗱，自己嘅铺位啊嘅呢啲食肆咧，系开始执笠啊。以前咧就话不嬲都话，因为铺租贵啊，吓叫嗰啲业主减租啊。而家无关啊，呢个咧明都咧，而且咧佢系啊称聘真楼啊个集团旗下嘅食肆。嗱，而家呢个明都執笠咧，之大鑊咧，就係佢喺個戰略地位咧有一個好大嘅注意，就係咧佢喺金鐘港鐵站，係港島區轉車站嘅交通樞紐，佢有一個巨型嘅禮堂，可以延開100席，係大型粵菜宴會嘅不二之選，舉凡咧係擺生日酒，又或者結婚宴，同埋明都咧喺金鐘，金鐘咧就係、是。中環寫字樓啊 ，OL 翻工嘅地方，嗱，而且最重要嘅就係金鐘咧，係交通嘅樞紐。本來咧喺地鐵成立之後咧，係4通8達，北上咧就係尖沙咀，係油麻地同埋旺角，打橫東向咧就係銅鑼灣嗰邊咧就係中環同埋上環。喺呢個香港嘅十字路口啊，呢個地點冧檔咧，係對於中國香港特區整個消費經濟嘅心理打擊咧，係大過其他地區啊，係執笠10間食肆啊，係咪啊，包生？ 當然啦，嗱，我哋成日喺國際政治裏邊咧，都講咩叫地緣政治，即係譬如話烏克蘭點解會成為俄羅斯同埋北約之間角力嘅地方咧，就因為佢身處嘅地理位置。咁啊，香港亦都一樣啦。香港嘅百多年嚟嘅經濟發展，亦都係因為佢所處於南中國海呢個位置，同埋咧面向成個東南亞啊，連帶歐美國家背靠呢個中國。咁所以咧，呢個就造成咗香港發展嘅原因。所以今次明都嘅結業咧，亦都可以即係彰顯咗一個香港嘅現況啊。因為明都正如你所講，佢位置於金鐘。如果大家記得約人咧。我都約過好多次，就約喺明都，唔係因為佢特別好食，又或者特別平，而係因為佢個位置好。你約人咧，無論係香港、九龍，甚至新界，出開嚟香港辦事或者尖沙咀咧，只要搭一個地鐵站咧，就去到明都啦。咁你就可以約大家行上去見面，行完之後食完嘢，仲可以過去對面 Pacific Place 啊，或者如果你有其他嘅事務要辦，又有政府合處啊。你落翻去灣仔銅鑼灣購物又方便啊，所以明都嘅位置就好似咧香港咁樣。香港嘅位置就因為 啊，四通八达，明都亦都一样。咁明都玩完咧，呢点咧，咁啊不言而喻啦，亦都系代表咗咧香港嗰个地缘政治嘅位置咧，已经不再重要，或者已经失去咗佢嘅历史意义。明都唔系冇生意，系个老板话睇唔到个经济前景。正如我所讲，定位困难，因为以往咧啊，无论系甲级写字楼吓食晏，或者系真系有啲婚宴，亦都会拣明都。呢、这个时候咧，你渐渐呢啲生意消失咗之后，或者个老板睇完盘数之后咧，知道做落去咧都系贴嘅。嗱，如果正如大家所讲，做飲食业咧系最艰难嘅，因为咧打开门，如果你冇人入嚟坐低食嘢咧，每日嘅灯油火蜡、伙计人工，仲要食材找数，呢条系天文数字。如果做过飲食、做过大酒楼嘅，应该知道，尤其明都呢啲咁嘅延开百席嘅酒楼咧。是好得人驚嘅，嗰、那個電費嘅開銷同埋個水費嘅開銷咧，係累積落去咧，你淨係找呢條數咧，你都心寒啊！仲有夥計嘅人工啊、強積金啊、醫療啊，哇嚇！即係噼里啪啦打開個算盤咧，你就唔想做落去噶啦。如果冇生意，咁所以咧，明都嘅執笠咧，依、這個係冰山一角。但係同時間有另外一個數字咧，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我哋都講過噶啦。就叫 PMI 采购经理指数，这个数字呢，我们之前解释过不重复了，就是50点以上呢就代表经济的增长，50点以下呢就代表经济的收缩或者衰退。那香港呢已经是连续很多个月呢是在50以下，那最新的数字也都公布了，那就是 47.8，咁啊，上個月咧係49，即係話咧呢個採購經理指數咧係繼續下跌。嗱，咁好奇怪啦！既然由亂入自由自及興，又講到香港而家咁多自由行啊，咁多盛事，但係點解啊呢個數字係會下降咧？嗱，數字係唔會講大話嘅，新聞公關稿咧就可以咧氹下你開心。又或者啲官員出到嚟咧，歌功頌德啊，拍手稱慶啊，你就可以咧陪佢哋喺度陪笑。但係事實上，大家嘅荷包或者我嘅叫資產啦，英文叫 assets 啦，究竟收縮定係增加咧？大家心裏有數。除咗樓價，除咗嗰啲的士牌價之外，除咗啲酒樓集團陸續結業之外，最新嘅呢個就係 PMI 啦。咁就說明咗咧，香港而家個經濟嘅走向，嗰、那個箭嘴咧係向上定向下？呢啲係呃唔到人嘅，陶生。 尤其明都咧，佢喺金鐘心臟地帶，即係等於中國地圖啊，係九省通渠啊，嗰個地點叫武漢。武漢咧係呢個嚇京滬鐵路啊，南北啊貫通，同埋長江咧係中下游啊。是重慶那裡的船呢，兩岸原先提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是開去上海啊、華東地帶啊，必須經過那個呢十字街頭。喂，你在這裡冧檔呢，就是對香港的那個消費經濟的心臟就迎頭痛擊，是吧？那麼首先呢，你可以說那個交通的樞紐你就搬了去哪裡呢？灣仔北會議中心那裡。那麼會展那裡搭車就已經吸了很多金鐘啊，是以前很多的客啦，嗱，仲有明都酒楼在那度执笠，会影响啲乜嘢咧？影响到个金钟廊啦，吓嗰个巨大嘅嗰个商场啊。金钟廊系边个经营咧？就系太古啦，系嘛？咁啊，成个咧嗱，金钟咧就连住一个咩咧？就系政府总部啦，系嘛？嗱，所以嗰处咧，嗱，你嗰个明都嗰度执咧，明都佢唔系一个米芝莲嘅食肆啊，亦都系其实好多香港基层嘅市民啊，中意去嘅地方啦，系嘛？咁另外咧就系 OL 咧，啊写字楼咧，嗰个地方系冇理由执笠，冇理由结业嘅，系绝不可能嘅。嗱，而家点解嗰度执笠咧？第一，动态清零三年，改變了很多人翻工的習慣 ，work from home 喺屋企咧係可以咧誒翻工，你唔使咧嚇日日啊都要走去中環金鐘自由呢個第一嚇。第二，交通起點嘅樞紐就搬咗會展中心啊，所以金鐘咧就輝煌不再，係嘛？第三就係金鐘啊，呢個明都咧係一間好龐大嘅酒樓，酒樓咧你要知道咧嗰度延開百席，以前咧喺香港。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时代，你在那里延开百席，有很多位， 酒楼啊，那个特色咧就系人声嘈杂。点解人声嘈杂咧？人人坐低咧系聚食咧倾偈，一倾偈嘅时候就可以畅所欲言。据说而家香港咧好多人啊，出到去食肆啊，坐低咧相对无言啊，都唔知讲乜好。第一个经济差，个个摇头叹息；第二个个言论自律。一經濟差就不敢咧係抨擊政府，因為咧驚嗰啲侍應啊、周圍啊、推點心嗰啲隔牆有耳，嗰啲咧好多時又係新移民，隨時聽到之後咧，你就驚佢會唔會走去打一條告密熱線。嗱，而家你嚇啲人咧聚埋飲茶，如果你係有錢嗰啲，同埋幾個心腹咧係好熟咧，就去 book 房啊 ，book 房仲要閂埋門啊。闩埋门嗰张台啊，嗰围都唔适宜太多人啊，七八个行埋，你望我，我望我，你咦呢、這个唔系围内小圈子啊，出边嘅人咧就即刻讲嘢嘅气氛咧就系改变啊，系讲埋啲唔三唔四言不及耳咧，就然后咧你聚埋饮茶咧就觉得唔爽啦。嗱，呢个系成个饮茶广东人啊，系饮茶文化心理嘅改变，系咪啊？如果你在明都那裡執笠呢，整個中環呢，其他的容記啊、陸羽啊、甚至是吃西餐的太平館啊，這裡會不會連鎖效應呢？正如我們在上兩個星期之前說，既然英國的馬莎百貨都要減少它的商鋪，或者呢是要交不起是這麼貴的租，要呢是減價的話，那會又會對太古啊啊！呢個咧傳統喺英國落莊落腳金鐘中環啊，呢個英資嘅機構嚇，佢下一步又點咧？嗱，呢個咧香港而家咧叫刀削見骨啊！所以明都酒樓咧係如同啊香港飲食業嘅叫做長安街同埋天安門廣場嗰處，如果咧下後陷落咧，咁你成個國家咁你話嚇嗰個局面係點啦，鮑生？ 嗱，我諗起咧一部咧。老舍的小说叫《茶馆》，后来咧1982年咧就改编咗电影嘅，香港亦都曾经上演过啦。咁呢个故事好简单嘅，就系讲紧晚清嘅时候咧，一个喺北京嘅裕泰茶馆嘅故事。咁当时咧呢个掌柜咧就佢苦心经营啊，奇门如市，好多人咧嚟到饮茶。咁啊喺度讲紧咧晚清嘅政局啊，民国嘅时代啊，咁啊跟住咧经历咗民国啦，亦都经历咗军阀混战啦，跟住咧民不聊生啦，呢间茶馆咧颠沛流离啦，跟住咧后来又俾嗰啲即系政治嘅斗争里边牵引啦，跟住国民党抗日战争，跟住咧就内战啦。嗱，依个咧好似一啲我哋以往啊用一间茶馆或者餐厅去讲嘅历史故事。大家咧可能都耳熟能详，咁明都咧，我觉得就系等于茶馆。点解咧？因为大家好似你话，广东人又好，中国人又好，去到呢啲公众地方啊，茶馆系饮茶，明都亦都系饮茶，不过系广东茶。大家唔系净系食嘢嘅，大家系喺度咧交流同埋讨论，讨论乜嘢咧？你記得嗰個小説同埋嗰個電影裏面曾經黏過一張紙喺個牆上面，叫北談國事啊嘛。咁點解咧？因為當時嘅政治混亂嚇，可能有咩嗰啲特務啊，或者係嗰啲清末民初嘅好多嘅問題啊，諸如此類。咁變咗咧，就大家唔好喺度飲茶嘅時候講呢啲嘢，費事嗌交，又費事咧大家反面，亦都費事牽引到政治。咁而家一模一樣喺香港，你去到呢啲咁嘅酒樓公眾地方，唔係食嘢。其实冇嘢好讲嘅，又唔知隔篱嗰个或者搭台嗰个或者个侍应会唔会偷听，又唔知道你喺度高谈阔论嘅时候有冇人喺度留意你。咁大家只喺度咧讲啲皮毛嘅嘢或者表面嘅嘢，讲下享和街泊车啊，黄青霞啊，李隆基嘅老婆出狱啊，呢啲完全咧言不及义，唔爽嘅嘢或者根本系你屈喺个心里边都讲唔到出嚟嘅嘢，咁去嚟做乜嘢啊？所以其实好多朋友都同我讲。佢話而家都少見咗其他，即係一啲舊同學啊、老朋友等等，因為出到嚟咧，真係大家都相對無言，大家心裏邊嚇雖然有啲大家都共識嘅嘢，但係都唔方便喺公眾地方講，即係變咗咧就好似咧老舍嘅小説《茶館》裏邊一模一樣啊！這個明都酒樓就經歷咗咧成個香港嘅殖民地時代，同埋而家主權移交，去到國安法23条之後，真係。可以，而家間間酒樓都好似可以茶館咁樣念四個字喺度，不談國事 不谈港事，咁就最好啦，陶生。 嗱，而家呢个大场面，筵开百席，嗰啲人咧唔够胆去饮茶，可以讲你咁样分析，嗰、那个责任直接咧就系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因为咧你睇。七一佢仲喺度咧，高调纪念咧，系通过国安法。当日啊，嗰、那个特首咧，李家超咧，系被问及吓，佢、下边主管文化个罗淑佩话要严打香港文化创作啊，呢、這个歌词歌曲啊，图书馆啊，种种嘅软对抗嘅时候，嗰、啲记者引述剧作家庄梅岩啊，嗰、那个柔性嘅抗议，话而家咧已经咧戏剧界咧系经营困难，你而家仲喺度。是制造这个叫软对抗的白色恐怖气氛，请问呢是从哪里会有创作，这个行业还怎会有前景？当时李家超并无直接回答，他就说软对抗确实是有，而且他说小人满街，说小人满街呢，这句说话不是随便讲的，出自特首，即是说呢潜在的违反国安法那些呢是想犯罪而又唔敢，而一有机会就要违反国安嘅嗰啲人咧，嗰啲炸弹咧系通街都系，佢唔系话吉铺满街，佢唔系话执笠啊个清零满街，喺佢嘅眼中咧，只系睇见软对抗嘅小人满街，佢睇唔到啊到处拉闸啊同埋结业满街。或者佢睇到，但系佢唔会去评论。嗱，既然小人满街，软对抗满街咧，嗱，软对抗啊，其中一个公众嘅场所，当然就系呢啲酒楼啦。而且面积越大，开嘅位数越多咧，软对抗啊，嗰个风险系越大，系嘛？咁嗰啲中国市民咧，一听啊吓一吓，尤其系中国香港特区，嗱，大陆嗰啲反而唔惊。因为正如我哋讲过，13亿人咧喺嗰泡水嗰度咧系浸大，喺嗰泡酱油里边咧系噏大，系嗰种地沟油嘅政治环境嗰度咧系碌大，个个都有风险意识，个个都系人精，佢哋去到酒楼咧，系佢哋识得点样知所咧系闪避。即使系咁咧，喺中国大陆啊，呢个咧到处都系人精啊嘅社会，同埋啊系聚居咧系饮茶食饭嘅中国人社会咧都大镬。因为咧，佢哋已经流行外卖。你睇下对比之下，依家大陆嘅京都外卖嘅全国嘅集权正式启动个新计划，投入超过100亿，就扶持更多飲食嘅牌子咧嘅伙伴提升数量，更多嘅品牌咧系喺网络嗰度咧系销售咧系过百万，实现咧叫飲食业啊外卖线上生意咧系持续增长。京东咧系曾经咧系抗议，话针对成个大陆啊内需变内卷咧，系同你斗平嘅话咧，于是咧佢而家咧斥巨资就同你全国嗰啲人间烟火摆地摊啊，系咪啲细铺头咧系决战？截至7月8号为止，京东嘅外卖咧吓上线咧就已经系4个月，有近200个餐饮牌子喺京东嘅外送销售量咧系破百万，包括咧。是以呢个叫瑞幸咖啡啦、蜜雪冰城啦，成为咧京东外卖啊，系首批咧系销售破亿，霸王茶姬啊、塔斯丁啊、华莱士啊，嗱呢啲咧香港人要慢慢熟习啊，因为咧要进入大湾区啊去饮食啊，系超过10个品牌嘅销售咧就已经系过1000万啦，系嘛？嗱，你话京东咧系投入超过100亿，系咩咧？继续催谷啊，饮食业啊，嗰、那个外卖啊，嗱、这个就系承接啊动态清零，大陆咧系封区啊，这个打针啊，成个中国大陆嘅饮食习惯咧系出现倒海翻江嘅转变。嗱、这个系13亿人嘅嗰、那个庞大市场，所以京都咧就同你嗰啲细户咧系决一死战。嗱、你睇睇大陆呢个大环境。京东如果咧系掟100亿出嚟啊，系咁样带动啊线上啊所谓嘅叫外卖，咁你话香港系喺大陆嗰个珠江啊三角洲门口，系一个咁细嘅地方，你点样样去迎接而家呢一个吓喺数据化、AI 化啊同埋全球化之下嗰、那个饮食习惯嘅超级改变？你仲要话小人满街，到处都有软对抗？你唔好以为咧，净系怼冧晒香港嗰啲戏剧界啊、电影界冇得做，系连明都酒楼咁庞大嘅 面积嘅酒楼咧都会执笠。嗱，你跟住睇住啊，大会堂咪有间美心嘅执咗未啊？系以前咧总统克林顿啊，啊走嚟香港访问嗰时最出名喺嗰度啊，去饮过茶噶嘛，同埋希拉里系成为新闻嘅焦点啊。嗱，但系呢啲咧系大嘅集团啊嘛。美心啊、明都啊，呢啲系大面积啊，而家唔系讲一间半间咧，系嗰啲细嘅铺头啊，开嗰啲珍珠奶茶茶餐厅啊，茶餐厅珍珠奶茶细间细间，自己几个朋友夹钱开嗰啲咖啡室咧、咖啡厅啊、茶餐厅啊，嗰啲冇得做啦，而家咧就系集团式嗰个执笠，然后咧就系大面积嘅明都。啊！呢个喺心脏地带，系喺金钟。嗱，而家识得分析香港经济嘅咧，就唔好净系睇盘数。呢个后面同个政治环境同埋整个社会心理啊，嗰个创伤咧系有绝大嘅关系。 资本咧系最公道嘅，资本咧亦都会咧由高向低流。咁呢个咧就系究竟啊边度嘅投资或者系边度嘅利润咧最高，就会吸引到资本嘅走向。香港而家咧就好簡單，你話佢軟對抗又好，你話佢咧而家硬對抗都得，就係佢用一個腳去投票，無論買樓又好，無論係飲食業嘅投資又好，或者其他方面都一模一樣。當大家個資本睇唔到前景嘅時候咧，佢自然會揾其他可以有出路嘅地方。嗱，唔理嗰啲係以往嘅美股啊，又或者其他日本啊。或者是房地产啊，甚至好似伦敦的房地产一样，是大有人呢去投资一样。嗱，而家个问题呢就是香港人，我再次强调，佢哋唔系冇钱嘅。就算楼价跌咗呢，好多人自住呢，系佢个资产值系少咗，但系唔代表佢个银行嘅存款或者佢其他方面嘅投资呢系烟消云散。但系问题就系佢哋唔愿意再喺香港投资或者系香港嘅花费。呢个先至系最致命嘅地方。嗱，咁呢個當然各有原因啦，我都講過啦，有人係睇唔透或者睇唔好香港嘅經濟前景啦，有人係唔想喺呢度消費，因為咧覺得呢度服務態度唔好啊，或者質素欠佳啦，咁呢啲種種嘅原因咧，就係會令到而家香港出現咗呢啲，我覺得係即係百多年嚟咧係好罕見嘅情況，因為香港經歷咗好多嘅高低起跌。嗱，陶生你都講過啦，三年零八個月又好，兩次嘅疫情又好，其實跟住咧。過咗呢啲低潮之後咧，經濟都會反彈。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你喺國安法同二十三條之下，香港即使啊，你見到個旅客嘅數字增加，你即使見到搞好多嘅盛事，但係客觀嘅數字咧係繼續下跌嘅。嗱，譬如話樓價同埋頭先我講嘅 PMI 指數一樣。咁你睇翻個例子就係、是，即係喺頭先我講老舍嘅小説《茶館》裏邊，最後嗰、那個茶館嘅老闆啊。最后是选择什么呢？选择是自尽啊，来去作出控诉。那这个当然就是老舍幽默或者悲剧，既是悲剧又是喜剧的表现手法啦。那但是讽刺的是老舍是怎样呢？老舍最自己最后不又是在文革的时候跳湖自杀咯。那所以呢，在那个他的小说和他的个人的命运呢，两者一拍埋一睇呢，就你会觉得很讽刺。咁當然啦，咁呢啲係咪香港嘅現況呢？咁你哋大家可以各自呢去解讀。但係呢，莫談國事呢四個字呢，原來喺我以往中學嘅時代去閱讀嘅一篇國文嘅課本嘅真實，竟然喺我幾十年之後呢可以目睹到，喺一間香港嘅食肆裏面，即使冇真係念咗呢四個字出嚟，但係呢四個字已經隱隱喺空氣裏面呢喺度飄揚。这个就是一个几讽刺的例子。 学习做中国人的香港企业啊、老板啊，你一定要重温啊。你刚才讲到老舍啊，最尾啊，那个是自杀。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老舍的自杀呢都是一条罪名。老舍自杀，你选择自我了结都是软对抗。这个在中国的政治语言里面叫自绝于人民啊。你是拒绝党、国家、人民、红卫兵对你老舍呢啲黑五类分子咧嗰个教育，你竟然咧系去同嗰个人民啊，同埋咧呢个红卫兵咧系用一死了之嘅方式去对抗，所以去自杀，你唔好以为咧 就等于是认罪，就等于无眼睇，自杀就是愿对抗的重大的行为。你不信呢，你睇返中国嗰个政治呀，是吧，你问返大陆啊，13亿人啊，60岁以上的那一代啊，你问下自杀啊到底啊在中国的政治社会里面是怎样定性呢，是吧。所以呢，在李家超眼中是又没有讲错喎，的确是小人满街喎，你选择去执笠，不听特首讲，在你的飲食业继续经营下去，是创新吸引呢，是顾客，你不听教然后选择执笠，即是呢是去自尽，自尽呢就是软对抗啦。所谓小人满街，在这个意义来讲呢，就是同执笠的铺头啊都是重叠啊，是吧，即是你执咗笠都是小人。因为我用中国政治语言呢是来到分析同埋呢是去解读，唔知啱唔啱啊，抛砖引玉，是吧。好啦，咁明刀执笠呢它的象征意义对那个社会消费的打击是很重大。因为正如香港在金钟本来就是起站，就是面对整个中国大陆，是不是，你金钟站是向北，但是现在就已经是风光不再，整个香港是融入大湾区。你向融入大湾区之后的香港金钟站在哪里呢，是面对960万平方公里大湾区广东省，你那个定位那个 positioning 又在何处呢？以往金钟这个字叫 Admiralty， 是在殖民地时代同你经过100多年打造的地王地标和地胆，现在就变了地陷了。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听。是由一间名刀酒楼之执笠之所以为什么不同其他的食肆是关门呢，里面那个社会象征意义呢，我觉得就是这样。好了，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如果还未订阅我们风云谷的，欢迎订阅，拜拜。 你都知道现在香港 in a way 都是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们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这条桥的。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和你就成为在海外和香港很多身处 trouble water 的朋友啊，跟他们搭一条桥，令到他们成为一种慰藉，是吧。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3年尤其呢1年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鍾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吓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这个世界没有说一个绝对好和坏，尤其在政治世界里面，你以对一个人的喜恶，他是不是玩女人，他是不是有官司，你一定是会是令到你失去了一个真是科学和客观的一个看法。我有时喜欢挑逗，我歧视蠢人，我不是歧视基层的人，基层的人就算一个清洁阿婶，他都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流量天公地道啊！你出份信报、出份明报嗰阵时，咪查量用写四点点红柱嗰份明报，系咪博流量啊？ 系啊，你唔系 博销量啊？ 阿查生博流量， 咁你而家话佢武侠大宗师，啊博流量有咩问题啊？系嘛？佢博流量啊，得你博流量啊唔得，因为成个美国主流媒体系帮晒奥巴马同埋拜登。